呀西呀的鼓儿在夜风中哭泣，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，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，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。呀西呀的孤儿在夜风中哭泣，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，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，心爱的孩子，你为何哭泣？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，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的叹息，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。亲爱的母亲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呀西呀的孤儿在风中哭泣，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，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，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。呀西呀的孤儿在风中哭泣，孤儿在风中哭泣，呀西呀的孤儿在风中哭泣。